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欢迎收听星期一晚的搏击会。咁今日咧见到咧四个型男，又或者咧粗鄙啲讲下四条光棍， 唔系型男啊，嗰、那个男神嚟噶， 杏 林男神啊，你唔识讲啊。 今日 Chris 同 Donna 都有要务在身啦，系嘛，捐勤。咁于是咧，今日咧，我哋揾咗几位特别嘉宾咧，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医务委员会改革。咁咧就先介绍啲嘉宾先。咁就喺我身边嘅 Alfred 黄任康医生， 你好。 咁杏林觉醒嘅良心放射良心嘅 水哥， 我真系我成日讲你中文名，唔会讲水哥嘅，因为水哥呢个名字太普通啦。但系就唔讲得你个 新闻透视都有个监制， 唔得嘅 啊，我都得嘅，冇所谓啊。我第一集已经爆咗啦，唔紧要啦。 系咩？咁仲同我身边嘅 CC， 咁佢会讲欧联脱唔系欧联英国脱欧嘅问题嘅， 欧联脱英， 因为有少少紧张啦，系嘛？因为就冇咗 Donna 喺度傍住我，咁讲嘢梗系食螺丝啦，又或者唔畅顺啦，系嘛？咁今晚冇人监察，我基本上就可以为所欲为。咁我讲嘅嘢咧就唔代表Donna 嘅，唔代表 Chris 嘅。咁所以今晚有啲咩苏州市啊，又或者有啲咩 又要威又要戴头盔。 我一定要戴咗个头盔先嘅，系嘛？因为今日讲个话题咧比较好似惹火少少，因为知道咧近排有单新闻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关心嘅，就系咧礼拜三将会通过一个条例草案，就关于医务委员会改革嘅。咁或者就住呢个问题咧，我想叫唔叫皇上应该？ 问皇上啊，系啊，皇上万岁万万岁！ 阿皇上讲嗰个 background 先嘅，几时开始有呢、這个有呢个条例要动议？ 好似个条例草案系叫咩？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系咪啊？正确 MRO 系呢、這个条例呢、這个条例嘅研究咧，即、就、系、是、根据政府局方所讲咧，其实佢哋已经研究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somehow咧，又亦都冇掉出嚟去咨询市民或者业界啦。即系佢同我哋讲话做咗好多年功课噶啦。咁今一次呢件事爆出嚟咧，就是、大概半年前咧，张宇仁就提出，就话要提出一个私人草案喺立法会里边，就去改革医委会。咁佢所提出嘅改革咧，就好简单嘅啫，好少嘢，好一样嘢嘅啫，就系、是、而家政府嗰个草案嘅重点啦，就系、是、加四个业外委员落去个医委会里边，而嗰四个委员咧，全数都系由特首委任嘅咁样。咁政府咧冇耐之后咧就宣布咧话会吸纳呢一个议案，就作为政府议案咁样摆上立法会，咁就叫阿张宇仁得啦，你唔使搞啦，等我搞啦咁样。咁于是咧就后尾咧就出咗辗转，就出现咗而家呢个局面 呢、這个版本 呢、這个版本。咁其实主要都系呢样嘢嚟嘅，主要都系张宇仁当初讲嘅呢样嘢。咁另外再加咗一啲其他嘅细节啦，喺个医委会里面加咗一啲我哋叫 assessors 啦，即系譬如协助医委会去审讯嘅时候嘅一啲律师啊、法律顾问啊，咁诸如此类咁样。咁亦都开多一个初级征询委员会啦，诸如此类。咁仲有好多其他旁支嘢嘅。咁但主要嗰个部分咧，就系、是、亦都系我哋最多意见、最反感嘅嗰一部分咧，就系、是。加咗四个由特首全权委任嘅人落去，咁而而家如果你攞住政府嗰份议案睇，摆攞起手睇嘅话咧，其实佢咧都好明目张胆嘅。佢呢个议案咧，三个目的里边，其中一个目的咧写得好清楚噶啦，就系话要便利海外医生来港执业，便利佢用便利呢两个字，即系大家可以谂下。簡單嚟講，就即係希望可以降低嗰個合格嘅標準啦。即係而家有人打個比喻，就係話希望就想條馬路上面多啲人揸車，所以咧就將嗰個考車嗰個水準咧降低，咁啊多啲人可以有車牌啦。咁 佢有冇講過降低先？ 嗱、啊，咁佢用便利啊嘛，佢用便利呢個詞語啦。咁而你如果睇翻 過去呢大半年嚟，啊，無論係司長或者局長，又或者係張宇仁自己出嚟講咧，都不停咁樣重申一次又一次咧，就話即係香港嘅醫生咧就海外醫生嚟香港執業呢個門檻太高啦，你哋保護主義，咁所以咧就令到咧香港唔夠醫生咁樣樣，即係祭出呢一個咁樣嘅我哋叫偽命題啦。 嗱，咁你當我係一個普通乜嘢都唔理嘅市民啦，咁我聽到。其实如果政府帮紧你哋，咁啊，点解你哋又唔俾呢个条例草案通过呢？吓，佢而家帮你哋啊嘛，你哋成日嗌话人手唔够嘛，咁我哋而家咪搵多啲医生嚟帮轻你咯，你哋咁都唔领情嘅。 但系医委会本身有几多人咧？其实 可唔可以解释啊？ 医委会而家本身嘅委员有28个， 有28个， 28个 来自边？ 28个里边咧有14个咧就由选举产生，由业界里边选举产生一半系啦。有一半咧，另外嗰14个咧就系、是、由特首委任，产生。 即系而家简单嚟讲，形势都系 50-50。 系啦，咁而根据现任嘅医委会嘅主席咧，刘怡医生咧，佢多次向传媒即系解释咧，就系、是、喺医委会里边嘅 dynamics 咧，就系好多时候系呢两方嘅对垒嚟嘅，即系委任产生同埋选举产生嘅委员嘅对垒嚟嘅，好多时候投票都系啱啱好一半一半，然之后甚至去到最后咧，要主席去投 casting vote 嘅。咁所以呢，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微妙嘅平衡。一旦而家政府嗰個議案通過咗嘅話呢，加多4个全數由特首委任嘅話呢，咁基本上 overpower 咗啦。 基本上其實成個醫委會就交咗俾689話事㗎啦。咁所以就以後都唔使玩㗎啦。咁啊，答返水哥嘅問題啦，即係唔夠醫生喎，咁加多啲醫生咪好囉咁樣。嗱，呢個問題呢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第一就係、是香港是不是真的咁唔夠醫生呢？有數字睇嘅，譬如以人口同醫生嘅比例嚟講咧，香港咧大概講緊係1.8度，同鄰近亞洲地區咧， 一個醫生對1.8， 一千個人口 有1.8個， 就1.8個醫生， 1.8個醫生， 我講得好快。大概是这样。咁同邻近地区去比较的话呢，是确实是少的，但是不是少得那么紧要的。譬如例子，日本大概是 2.1。台湾是 2.3。大概是这样的 range 啦，我现在数字如果我要抄返出来。但是呢香港是属于比较少的。但是呢其实为什么譬如现在大家看新闻会见到，哇，我们的市民去急症室要排几日才有得上病房。睇排期睇呢一個專科診所要等3年先有得睇泌尿科，點解會出現呢一啲咁誇張、咁恐怖嘅情況呢？其實就唔係嚟自總數醫生嘅不足，其實主要係嚟自我哋所謂叫公私營醫療失衡。咁問題就係話，喺香港嘅社會裏面咧，有市民要求醫嘅話咧，絕大部分都會去咗公營醫療機構。舉例子，譬如要住院嘅話咧，大概超過90%嘅人咧都會去醫管局嘅醫院嘅。 我初頭估80%， okay， 原來都估少。 但係咧，事實上喺全港14000嘅醫生裏面咧，喺醫管局裏面服務嘅咧，講緊係不足40%。即係話咧，換句話講咧，你係以一個少數嘅醫生咧去照顧絕大部分嘅病人，咁當然就個比例就自然就唔係 1.8， 就更加低。咁變咗其實嗰、那個情況嘅問題係嚟自主要係嚟自呢一度。好啦，咁你會話，但係就算係咁都好，咁香港確實都係唔夠醫生啦，咁放多啲人嚟始終都會係好事啦咁樣。咁呢個就講到第二個重點啦，就係、是、如果我哋真係好似政府而家提出所講，改咗個醫委會，然之後由特首或者政府全權話事，然之後呢去降低海外醫生嚟香港嘅門檻，吸納多啲海外醫生過嚟，會有咩問題呢？第一，吸納咗嗰啲醫生返嚟之後呢，嗰啲係你將貨就價之後吸納返嚟嘅醫生嚟嘅， 即係你便利咗， 冇錯啦， 即係你降低咗個 standard， 然之後先至請返嚟。 係啦，即係如果大家覺得而家香港嘅醫生係哇好到加零一啦，好到過曬龍啦，降低門檻都冇問題，咁就話啫。但係而家確實大家覺得唔係，係咪？即係大家譬如有時睇新聞都會見到好多醫療事故啊，或者有市民都會救病啊。咁變咗其實而家呢個水準呢，我哋覺得係唔可以再放鬆嘅。呢、這個唔關事海唔海外醫生嘅問題，無論本地嘅醫科畢業生又好， 海外嚟香港上執業嘅醫生都好，我哋都係一視同仁嘅。 嗯、 啊，醫委會所揸嗰個執業標準咧，其實係好公平嘅，一致嘅。無論你係喺英國、喺大陸、 喺馬來西亞 執壓、執巴基斯坦翻嚟上香港執業又好，又或者你喺港大同中大畢業想做醫生又好咧，其實你考嘅係同一個試，考你嘅同一班考官，攞嚟考你嘅又係同一班病人，其實係一個好一致嘅。嘅標準， 即係一個 set up 得好好嘅制度。 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話要便利啲海外醫生嚟香港執業咧，咁係一件講唔通嘅事。 即係簡單嚟講咧，如果嗰啲 qualified 嘅醫生係請得到，又或者佢 up to 呢個 standard 嘅話咧，而家已經請咗佢哋噶啦。 冇錯。 問題就係話，而家點解請唔到呢班人咧？因為佢哋唔 qualified。 呢個係第一啦。 嗯。 第二咧就係、是、因為有好多議員咧，或者官員咧，佢哋嘅口鉛就係話咧，點解話我哋即係所謂保護主義咧，就成日都 quote 啲數字就話、是、啊，你因為喺香港，你哋嗰個執業試咧嗰、那個合格嘅門檻好高嘅，嚟親考試都肥佬嘅，咁、咧就足以證明咧你哋係保護主義啦咁樣樣。但係其實咧，即係就真係唔係不用分得那麼細，係要分得好細嘅。如果你睇清楚咧，其實嚟香港考執業試嗰啲醫生裏面咧、根據我哋嘅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啊、陳佩賢醫生做嘅統計咧，喺內地嚟香港考試考執業試嘅同事咧，佢哋嘅合格率咧講緊係一至兩成， 12.5% 啦。咁你俾我 一至兩成，但係喺譬如西方國家、英美或者英聯邦國家嚟到香港考試嘅話咧。平均講緊係五成或者以上， 50% 可以合格。 咁嗰個水準係唔可以話水準啦，個合格率可以係爭好遠嘅。 會唔會英文嘅 fluency 嘅問題 咧？可以係嘅，亦都可以係大家嗰個 system 真係唔同嘅，即係譬如喺內地做醫生嘅好多時候，譬如中西醫合璧咁樣樣，同我哋個 system 係唔係好 compatible 嘅，咁變咗嗰個水平係即係嗰個考試嗰個模式或者嗰、那個銜接咧係有問題嘅， 你 或者調翻轉咧，佢哋未必係會好適應香港嗰個制度、或者香港嗰個醫療嘅環境嘅， 即係收利是啊！你講 咁變咗， 我同埋我覺得個節目要輕鬆啲，淨係講呢樣嘢啦， 即係要輕鬆少少嘅。 咁變咗咧，嗱，大家可以咁樣去理解。嗱，有一班同學咧。考試合格率就好低嘅，嗱我唔係話佢渣，我話佢考試合格率低啫。係，有一班同學就考試合格率低嘅，有一班同學咧就考試好叻嘅，好多人合格嘅。咁你而家如果將嗰個考試嘅分數下調，你估邊班同學會開心啲啊？你估邊班同學嘅得益會多啲啊？咁啊，梗係考試唔合格嗰班同學會得益多啲啦。而事實上呢一班考試唔合格嘅同學咧，正正就係導致到點解我哋整體嚟講嗰個執業試嘅合格率咁低嘅主因，因為過去呢十幾年咧，係有大量嘅內地醫生進攻我哋嘅醫療體系，可以咁講，即係佢哋好多咧喺內地醫生係想嚟香港執業，所以咧過去呢幾年，所以過去呢十幾年咧嗰個嘅香港醫生嘅執業試嘅合格率咧，係一路都係非常之低嘅，因為 所以就造成咗嗰個假象出嚟。 係啦，個假象就會變成係， 因為只不過係 我哋好似 唔合格嘅人多咗嚟考嘛， 好似係拒人於千里之外咁樣，但係事實上就唔係。事實上，我哋如果你唔計嗰班內地嘅同學嘅話咧，事實上嗰個合格率係達到五成。這個、呢一個咧講緊咧係幾乎全世界嘅醫療系統裏邊咧，嗰個合格率係最低之一嚟嘅。咁所以其實你睇翻早兩個月咧，中大其中一個副校長咧，佢喺明報裏面撰文咧都講話，其實香港嘅醫療系統咧係全世界最開放嘅一個系統嚟嘅。 嗱，我嘗試下問啲 fundamental 嘅問題。每年除咗 ConU 同埋 CU 畢業嘅學生可以考呢個試，又或者係有一個渠道進入呢個系統之外咧，仲有咩方法可以喺香港做醫生先？ 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哈薩克人， 係啦， 一個一帶一路人， 哈薩斯坦， 係啦。咁我可唔可以咧？ 有幾個方法嘅。 嗯， 有一個方法咧，就係佢嚟香港做一個考一個 license examination，即係重新考一個執業試啦。咁咧，佢考完之後咧，佢就係 full registration 啦，佢係一個即係正式嘅醫生，亦都係話即係全面嘅一個註冊。咁、佢就同喺港大同中大畢業嘅同學一樣，佢、就可以即係佢中意去私家醫院度掛牌又得，佢想喺中環度開檔又得，佢想去公立醫院做又得，咁樣樣。 係， 咁呢一個係主要嘅渠道， 嗯， 主要渠道。 另外有一班人呢，我哋就叫 limited registration。 limited registration。 係啦，有限度註冊。 即係打煲糖 嗰啲班人呢，有限度註冊嗰班人呢就係、 是、唔、啊、我今日啱 呢个嘢又搞事啦。 我今日啱啱睇到有一單係話去有 搵个搵 个大巴嚟打煲糖，係呀係呀， 手套都唔戴，唔係喺診所打㗎。 喺酒店打㗎。 喺酒店打㗎。咁我哋香港人系咪接受一个咁荒谬嘅事件 咧？呢啲系咪 limited registration 啊？ 我唔知嗰啲有冇 register 啦， 即系甚至乎 呢个系咪医生，我唔知道啦，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无论如何，有一班人咧系透过 limited registration 嚟到香港做嘅。咁嗰啲人咧点样样咧？就系、是、可能譬如大学啦，或者医管局啦，觉得呢个人咧系有咁样嘅资格，亦都有咁嘅需要请呢个专才嚟。譬如假设系某某。名教授咁樣，咁香港可能缺乏呢方面嘅專才嘅。咁人哋係大教授嚟㗎啦，我哋都覺得佢係掂嘅，咁冇理由要佢由頭考個試嘅咁樣。咁於是呢醫管局呢就話好，我保薦呢個人，類似係咁樣嘅意思。然之後就將呢個個別嘅個案呢就遞交上醫委會。咁然之後醫委會呢就個別審理啦。 就唔使考試嘅呢啲。 就唔使考試啦，就由醫委會個別審理。即係醫委話得佢就得，醫委話唔得佢就唔得。咁但呢個係屬於好少數嘅。講緊可能而家喺香港係講緊得幾十人係咁樣嘅啫， 幾十人 係啦，好少嘅啫。咁、所以咧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即係可以幾乎唔理佢啦嚇。亦對普羅市民最大影響嘅咧就係第一個就係嚟到考試，然之後做一個 full registration。但係無論任何一個渠道都好咧，無論任何一個渠道都好，去揸住嗰個考試或者註冊嘅門檻或者標準嘅咧，都係醫委會。 醫委會最大的功用就喺呢度啦， 係啦，呢個其中一個最大的功用，另一個最大的功用就係去審核一啲醫務投訴嘅個案啦， 就處理失德嗰啲， 係啦係啦，即係處理失德啦、審訊啦，然之後去執法啦，去決定吊唔吊銷某個醫生。 喂，呢個都係政府話點解要搞你哋喎？ 你把聲好難聽。 呢個係呢個醫委會第二個嘅主要嘅職能。 係啊， 第一個職能就係佢要即係揸住嗰個喺香港執業。 嗱，咁我又搶咪問第二個問題啦。假設啦，即係可能譬如話張崇德啊、林美娟嗰個事件啦，咁啊好多人都講話，哇！我普通一個市民，我唔係個個市民都有時間同你嘥九年時間。用七位數字嘅金錢去攞翻一個公道喎、哦，咁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市民，我而家聽到話有機會會求變、哦，可以令到你醫委會處理個投訴個案，我一定係支持政府噶。咁你可唔可以解釋到政府呢個草案係點樣係真係幫到呢啲投訴嘅市民啦？ 即係如何解決醫生 位？定係其實根本上係講大話嘅，根本係幫唔到市民咧？你可唔可以講講呢方面？ 嗱，事實上咧。我哋係非常之同意醫委會係需要有大改革嘅。醫委會係好多問題，亦都係為市民所救病咁多年嚟所謂醫醫相衞。而點解會大家又覺得係醫醫相衞，就係因為個醫委會裏面咧絕大部分都係醫生嚟嘅。頭先我哋講咗928個人裏面有一半係選舉產生，有一半係委任產生啦。但事實上委任產生嗰啲人裏面咧都有大部分都係醫生嚟嘅。如果你用另一個分類嘅方法嘅話咧，其實28個人裏面咧有24個都係醫生嚟嘅，得4個唔係醫生嘅啫。 咁 變咗咧，就喺個醫委會裏面咧，大家就會有個感覺就係話，且你都係自己人審自己人啫嘛。咁啊，告極你啲醫生都告唔入啦，成日都唔 監警會都係咁咯。 咁所以咧就有咁嘅感覺，有咁嘅感覺。所以我哋同意醫委會係需要有改革嘅，甚至好老實講，我哋即係如果我代表我哋自己嘅團體講嘢啦，肯林覺醒。我哋心目中個改革係一個好大刀闊斧嘅改革添，甚至係講緊咧係可以參考咧，好似英國咁樣嘅制度，佢哋係點樣樣嘅咧？就係將專業水平嘅維持嗰個職能，同埋審訊醫務投訴個案嗰個職能咧分開嘅，有一個類似法庭咁樣嘅組織， 即係個 panel 做委任大法官做嗰樣嘢啦。 係啦，咁而負責審訊投訴個案嗰個咁樣嘅機構咧。是一個好大型機構，講緊係有幾百人喺裏面，然之後咧，大概有一半咧都係業外人士嚟嘅，得一半係醫生嘅啫。咁先至可以真係有效咁樣解決到呢啲咁嘅醫醫相衞，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大幅提高效率。係嘛？因為你講緊 嗰班人唔使做兩樣嘢啦。 係啦，同埋佢有好多好多人手啊嘛。咁呢個先係正確嘅方向。而事實上，而家政府提出個方向咧，第一，佢係一啲好少修小改啦。 因為佢自己加加咗四個人啫嘛。 我淨係想加特首啲人落去啫嘛。 第二就係根本上其實嗰個樽頸咧，就唔係喺嗰一度。係，即係你做咗呢樣嘢之後咧，你唔能夠係加快咗個效率好多嘅。 即係簡單嚟講，加四個人咧係杯水車薪，係改變唔到個現狀， 都解決唔到問題嘅。而事實上咧，喺嗰、那個你睇裏面嘅條文咧，其實好容易你就會得到個結論就係、是。根本佢呢一個做法就唔係我嚟解決問題，只不過係用呢一個咁樣民生議題咧，即係醫醫相衞啊，或者要改革醫委會呢個咁嘅民生議題作為一個包裝，去包裝佢背後嘅政治任務。嗱、呢、這個唔係我哋講嘅，梁耀忠都係咁講嘅。梁耀忠佢我哋同佢傾完之後，佢自己都話，佢同記者都係咁講嘅。佢話你根本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所謂油包炸彈嚟嘅，出面嗰層殼咧就係一個民生議題，裡面其實就係一個政治任務。佢政治任務就係咩咧？就係要操控醫委會咯，一句講曬、目的係咩咧？有人話係染紅啦，有人話係即係政治收編啦，有人話係將個醫委會入面嘅議席變成一啲政治嘅利益，然之後將來可以分餅仔啦。啊，亦都有人話好似佢嗰份標咁樣寫，去便利海外醫生來港，從而咧即係有人咧就話你港低門檻之後就可以大量咁樣放啲大陸嘅醫生嚟香港執業啦。咁我唔理佢背後以上咁多目的係邊一個，但係總之就係佢係唔係一個可以針對到而家我哋眼前見到嗰啲醫醫相衞啦、醫委會嗰個效率過低啦呢啲問題嘅方案嚟嘅。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就算將來出現第二、第三個林美娟、第二、第三個張崇德，就算通過咗，即係星期四真係通過咗，都係幫唔到佢哋。 一樣 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 佢哋一樣係要用七位數字嘅金錢，一樣係要用九年去到去攞翻個一個公道，係咪咁嘅意思？ 嗱，頭先咧，其實我聽到阿黃醫生講嘅嘢咧，就係好淺白，亦都好直接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表決在即，你覺得立法會裏面普遍嘅議員啦，唔好話泛民有建制咧，佢哋認唔認同你嘅講法咧？ 嗱。好老實講咧，呢、這個議題咧，我哋其實從唔同嘅方向努力咧，都已經大半年嘅功夫啦。 係， 咁我哋喺唔同嘅場合裏邊，同官員啦、局方啦，或者係政黨啦、議員啦，或者係病人組織啦，都進行過好多嘅論壇啦、演說啊、遊說啊、斡船啊諸如此類。咁好老實講，如果淨係講議員或者政黨嘅話咧，喺立法會裏邊咧，佢哋係好多都唔係好了解嘅議題嘅。老實講， 佢哋唔了解 邊？唔了解嘅議題嘅，佢哋即係有好多時候，議員會從一個好表面嘅角度睇，好似頭先水哥講咯。 嗯， 你哋唔夠醫生啊嘛，咁咪降低門 啦， 俾多啲醫生好啊，啊或者。喂，你話醫委會做嘢太慢啊嘛，俾多四個人你，你咪做多，做得快啲咯，點解唔好啊？好咁樣，啊呢個係第一啦。好多好多議員係唔了解，亦都唔了解個問題嘅深度，甚至睇唔到，原來背後加咗四個人落去之後，而嗰四個人全部都係梁振英話事嘅時候，最後嘅後果可以有幾嚴重？其次咧就係、是、有好多嘅議員咧，我唔講係邊一啲政黨或者邊一個陣營啦。但有好多議員咧，係會有一個諗法咧，就係話啊，如果我喺呢件事上邊我反對嘅話咧，反對政府嘅話咧，就會俾我啲選民話我去阻住佢哋球轉，即係阻住 政府必反， 阻住呢個醫委會嘅改革，因為市民係有醫委會改革嘅訴求啊嘛，咁就阻住醫委會改革。但係你問我咧，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咧，你可以想象為咧。政改一樣啫嘛，市民係有民主嘅訴求，市民係有直選特首嘅訴求，咁唔代表我哋要待住先噶嘛，啱唔啱啊？因為你要睇清楚嗰個所謂嘅直選，究竟係一個真普選定假普選？你待住咗之後，究竟對於我哋嗰個醫療體系係一個有好處嘅嘢，定係有個有害處嘅嘢？ 你同 但係我喺個制度裏邊，我而家就可以好負責任咁話俾你聽。待住咗先，而家呢個醫療改革之後咧，就一定會係後患無窮，一定會係對於我哋嘅下一代同埋再下一代每一個將來有機會病、有機會睇醫生嘅香港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傷害。 好嗱，呢節時間係咁多先嚇。嗱，轉頭嗰節咧，我會負責咧問翻啲 想講嘢， 啱啊。 下仲有一節俾你可以暢所欲言。我準備一下啲問題先，轉頭再見。 好。